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陷入沉思，一时之间心乱如麻。他记得也就那时候跟谭燕西提了一嘴，叫他如果顺手就帮着照拂一下露露。那么久过去，他自己都快忘了这事儿。毕竟他跟露露真的算不上什么深交，不过是因为投缘加之同性才偶发担忧之情。侯景耀的事情靴子总算落地，而他的托付谭燕西听进去了，虽然分明跟他没半点关系，一不小心还极有可能自己也惹得一身骚。他恍惚地想， 其实谭燕西答应我的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。 第二日上午，露露便出发去机场了，临走前告诉周迷，他去东城以后就会好好经营自己的社交账号，做个正经接广告赚钱的美妆博主。 啊，这回学费交太大了，差点一辈子赔进去。 周迷生日在十月中下旬，顾肥肥总算舍得露面跟他吃一顿饭，吃完又续摊去酒吧喝酒。酒过三巡，顾肥肥问周迷， 哎，你跟谭燕西最近怎么样？你过生日他也没一点表示 啊。 不知是因为音乐太吵还是因为喝了酒，周迷的反应比平日迟钝几分。 哦，跟他闹了点矛盾，我故意晾着没理他，结果好像晾着晾着把我俩给晾凉了。 什么矛盾呀，威力这么大。 跟矛盾本身倒没关系。 周迷低头拿酒杯抿一口， 可能他就想趁此机会干脆跟我掰了吧。 你俩处得不愉快了？ 也不是，不是迟早的事吗？ 周迷这段时间不是没想过，是不是上回在酒店他跟谭燕西聊了家庭背景的事，到底还是交浅言深了。两人在一起不就图个身心愉快，那些话题过分沉重，恐怕谭燕西觉得有负担了。如果因为这，那在他这里也不是不能自圆其说。 你倒还是挺心平气和的，我是信了姐妹你真的是能拿得起放得下。 周迷笑笑不说话，只是喝酒。顾肥肥也真是对他盲目信任，他一个只喜欢喝金汤力，歌单永远听 Edith Piaf， 长情的过分老派的人，感情上又凭什么能更洒脱。一直聊到晚上11点，两人各自打车回去。出租车停在路边，周迷下了车，脚步几分虚浮地过了马路，往小区大门走去。身后一声鸣笛，他以为是自己挡着了路，赶紧往马路沿上走。鸣笛又响一声，焦躁的无法忍受的一种提醒一样。周迷心里似有预感，转头一看，靠路边停了辆黑色奔驰，低调的几乎与树下阴影融为一体。他站着不动，那车门也不开，只继续滴答。夜里扰民，周迷公民道德感爆棚，受不了门口保安岗有人抬头出来打量，赶紧朝着那车子走过去。车窗落下来，驾驶座上坐着面沉如水的谭燕西。他一时间无言，借着轻薄的灯光去看他，觉得他憔悴许多，眉眼间隐约浮着一层抑郁。 我不信你是在等我。 不还是等到了吗？ 谭燕西抬眼看他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 上车。 不容拒绝的口吻，车门合上，阻绝外头微凉的夜风。周迷在弯腰进入车厢的瞬间，有片刻呼吸一滞。天气早就开始转凉了，车里头却还打着过低的冷气，混杂一股浓重烟味，没个小半包烟熏不出这效果。谭燕西身上穿了件黑色衬衫，领口散乱，衣袖挽起，深色让他显得分外清绝，目光更是沉冷，像寒冬深夜下的一片海面，绝对幽深之下，绝对的骇浪惊涛。周迷坐在副驾驶上，没说一句话。他知道谭燕西在打量他，但泱泱的不愿出声，更提不起精神与他争吵。原本以为谭燕西脸色都难看成这样了，这一场吵架恐怕在所难免。哪知过了片刻，他将车窗半开，再点了一支烟，垂眸时火星明灭，他抽了一口，手腕搭在方向盘上，本已沉哑的声音又甚三分，问： 晚上跟朋友玩去了？ 周迷一时愕然，为他这十足平静的语气。 嗯，喝了点酒。 闻出来了。 谭燕西看他一眼。 玩得开心？ 还好。 周迷迟疑地答，这真不是他以为的展开。 嗯，找个地方，我吃点东西。 谭燕西叼着烟，一只手掌方向盘，一只手去亲引擎启动键。 谭燕西。 谭燕西转眼看， 你来找我，总不会没什么想说的话。 你有？那一会儿，你慢慢跟我说。 现在就说吧。 周迷自知固执的不识时务，酒精撺掇的他不知是头脑清醒还是头脑发热。谭燕西无声看他片刻，轻身把烟按进灭烟器里。 行。那我们就先聊聊，你那天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 你他怎么倒先向我兴师问罪？ 我怎么？你这么聪明，难道想不明白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好。 谭燕西朝着他的方向侧一侧身。 我们来盘一盘这个逻辑，我既然都叫你去了，为什么还叫贺清婉去？你当我有什么癖好？ 周迷反倒心里沉了两分。 这不，他都清楚。你觉得我理应知道这就是个误会，所以就没什么跟我解释的必要？ 我倒想解释，你回我消息了吗？ 谭燕西又笑问。周迷不回答，谭燕西看着他。 我就想看看，是不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真不打算去找我？ 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还不好？ 光线昏沉，谭燕西看他的目光里有叫他很读不懂的意味。他就这么沉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方又出声： 明明，即便我真要跟你散，也会当面跟你说清楚，不至于用这么一种折辱你的方式。诚然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你也不必把我想得这么坏。 周迷承认自己顷刻就心软了，倒真不为他换他昵称的语气，而是这句话。他从不美化自己，薄情也薄情地坦坦荡荡。谭燕西看他不作声，又开口： 现在能先走了吗？ 话还没说完。 大小姐，我6点就来这儿等着了，真没吃饭。不信你摸摸我肚子。 说着，谭燕西真身臂过来，将他手一抓，去摸自己腹部。 你不吃东西，那也该是胃。 周迷话没说完，因为谭燕西抓着他的手一路往下去，他吓得赶紧甩手。 干什么？ 谭燕西笑声沉沉，好像挺乐见他惊慌失措。他轻声过来，凑到他耳畔，声音低得几如耳语。 现在能走了吗？再不走，我就要在车里先把其他地方喂饱了。 周迷面红耳赤地去推他。 赶紧走吧。 深更半夜，也没什么其他更好的吃饭的去处，最后还是去了姚妈那儿。姚妈被吵醒，也无半点抱怨，乐呵呵地起来给谭燕西煮了一碗面。周迷没让谭燕西告诉姚妈她生日的事，怕姚妈大晚上的还要兴师动众。面吃完，谭燕西陪着姚妈聊了两句，牵着周迷上楼去。周迷身上一晚上在酒吧里闷出来的烟酒味儿，想先去洗个澡。进屋，抬手要去按门边开关，谭燕西却一步跨进来，捉住了他的手。他脚将门踢关上，推着他肩膀，将他后背按靠在门板上，低头便问。周迷滞了一口气在喉间，不禁慢慢的呼出，渐渐的便有窒息感。而就在这时，谭燕西却停了下来，微微退开。黑暗里，他也能感知他在看他，吊着他一口气，等他，亦或是逼他抉择。他有点烦，感觉自己好像怎么都是玩不过他，却没有犹豫，主动伸出双臂搂住他后梗。他听见谭燕西仿佛得逞的一声轻笑，低头再来吻他，过之而无不及的热烈。言辞会被修饰，思想能被欺骗，唯独他们早已契合的肉身和本能，从来不说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